Lesson 37. 第37课。胳膊被撞伤了。听录音，然后回答问题。林木怎么了？ What's the matter with Lin Mu?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. 林木，你怎么了？ 今天真倒霉。我被车撞了。 哎呀，你的胳膊被撞伤了，衣服也被划破了。 最糟糕的是，眼镜也被碰坏了。 是什么车撞的？ 自行车。 是怎么撞的？ 我过马路的时候，那辆车突然冲过来，把我撞了。 骑车的人不会按铃吗？ 我也这么问他，他说真对不起，我会按铃，但是不太会骑车。